有想让所有人佩服，全秀或放秀，总有标准态度来让别人羡慕或祝福。还没开始已经想写要表演到什么分数，多想有颗理性躲在心中描述，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，感谢有颗理性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，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，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，闪光的亮是我的笑容，才能让旁观者 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